光明頂。陶傑、馮知貞。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投票啦，係嘛？我想應該都是莊漢生會贏的啦，因為我想英國人沒有蠢得那麼交關，選一個共產黨出來做首相，是不是？這個人和他的心腹叫麥當勞是共黨分子，我們一早已經講了。不過呢，即是英國那個政治形勢脫歐這些我們講了很多，今天呢，即我們看看大選完才再分析英國進一步去向，因為現在香港呢那場火是未人燒得曬，即是最大鑊就是真係現在嗰五個外國專家話唔撈，但係監警會嗰個叫梁定邦呢好好笑，佢否認佢哋辭職，佢話只不過係完成咗第一階段就隱退，所以佢哋唔係辭職。咁換言之，魂歸天國就是魂歸天國，不是死，是吧？是吧？即是你可以說一個人死了，我們由一個高一點的層面是說其實他去了一個往生的階段，怎會是死呢？是不是？這個世界在梁定邦主席，他是不是信佛教還是什麼？沒有死的。 佛教要輪迴回來做多次。 沒有死的，是佛教來說是說叫往生，是不是？是吧？ 去了一個好一點的地方。 是啊，喂，我們老莊都是啊，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我哋每一个人是寄生在呢个世界，七十几岁、九十几岁，或者咧饮饮食食有个事业成功，嗰、那个 short moment 其实先至系死啊！你知唔知？系嘛？到你真系出完殡殡仪馆或者嗰下你即系喺嗰个医生签发死亡证嗰下，其实你系再生。這個是老莊的講法，亦都是某種程度上是佛家的講法。 所以其實這一班的監警會國際專家呢都的確是在個中陰身那裡了，因為現在就等埋第一份報告出，如果你那份報告寫得好的就回來繼續做咯，原來意見講了你又不聽的，然後又曲解了意見放我們上 台。你剛才說的往生算中陰身呢，在這個瑪麗醫院簽死亡證那個獨有醫學位學位的醫生呢是不承認什麼叫中陰身，他只是看那個呼吸零、心跳停，是不是？呼吸零，然後呢因為你那個心臟停了不會再有血泵去個大腦，所以自然呢在若干分鐘之後必定是大腦死亡，他再看看你的瞳孔，然後簽死亡證。你那個叫中陰身又好，英陰身又好，美陰身又好， He doesn't give a damn，是咪？所以呢个咁嘅梁定邦主席呢，佢系咪跟得梁振英同埋呢个林郑来？ 语言艺术实在太好啦。 啱唔啱啊？呢啲咁嘅语言艺术吓，嗱，即系五个咧系唔会捞，唔会翻嚟嘅，我认为。系咪？我预言系唔会翻嚟。 咪睇下会唔会好似？ 佢系抛弃咗你噶啦。 睇下会唔会好似今朝晴朗，即、就、系、是、我哋即系请到好似郑成龙前监警会嘅讲法咯。如果佢第一份报告净系读翻啲 factor 出嚟，或者读翻啲 facts 嘅，就话诶、我哋出咗几多粒催泪弹，拉咗几多个人，咁就算嘅，咁翻嚟都无谓啦。 咁你搵五个洋人嚟做乜嘢啫？ 喂，仲要呢五个洋人唔系冇 cost 噶？呢五个洋人其实大家都知道噶，政府就会同你讲话有国际专家参与嘅，都赞成警监会呢个做法，或者警察的做法，即是你将个外洋人就摆在外国政府面前，喂，下次咪话俾你听，你咪摆我上台。 因为啲特区政府佢系一班中国人喺度管理，中国人有中国人嘅 mindset 嘅。你知啊，我所遇到咧，十个中国人有十一个咧，都系话，既然前边有呢一笔利润，系嘛，有呢一个工作我可以做，做咗之后赚几多钱，我舐咗先。中国人系带住舐咗先，但系咧 non Chinese 咧。譬如日本啊、德國呢啲咧，佢係會諗長遠。呢嚿嘢如果我舐咗，我即刻係賺咗你若干嘅利潤，例如若干嘅金錢。但係因此我長遠賠上我個聲譽，同埋我幾十年考翻嚟嗰個牌，喺西方文明國家，我會俾我行內笑。 我呢嚿錢係絕對唔會領。 咪呢一個亦都係點解香港有陣時都話咧，嗰啲所謂嘅CFO 咁重要，上市公司 CFO， 因為你發覺喂盤數砌極都砌唔到。 咩叫 CFO 咧？呢個係英語世界裏面嘅一個好莊嚴嘅一個職位，佢叫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嗯。 系咪呢个地位系要用你除咗个会计嗰个学位或者金融学位，系再加多20年嘅诚信，系 earn 翻嚟嘅。 嗯， 你签嗰张纸唔系乱咁签嘅，系有一个西方文明社会里边讲嗰个叫 integrity 压咗落去，而 integrity 唔系用几多钱买都买唔到啊， 咪买到就唔叫诚信啦，系咪？ 冇错啦。所以你林鄭呢啲呢成班人呢，你喺往你喺英國殖民地嘅時候係對你悉心栽培，係咪？你入到個電梯30 ok， 人哋嗰陣時電梯工程師簽咗嗰張相，嗰張 shirt 係掛喺個電梯度，咁我哋啲人會知道啊，原來嗰係皇家乜乜會，就放膽搭個電梯，因為信佢呢係有一個專業嘅保養。 嗯， 呢啲咧系以前香港喺殖民地时代持之有恒啊，系令到佢成为一个真正同伦敦、纽约拍得埋嘅国际城市。你而家就唔系，你而家谂嘢好似大陆佬咁，大陆就系乜嘢我都舐咗先， 嗯， 系咪？乜嘢都系嘅。我哋琴日讲嗰啲话题， 请几个外国人翻嚟就坐喺度，其实唔系攞嚟咧为佢去做一啲任何把关。 上 边 有呢啲叫外国兵啊嘛， 系啊， 即系佢哋嗰啲整间咁嘅上市公司喺大陆 cap 水，佢请两个嗰啲咧喺英国、澳洲执树叶，又孭背囊去完芭提雅人鸟巴，然后流落上海嘅嗰啲白人啊，俾套西装佢着，又叫佢上台嗰度啊，空怕边班农民啊嘛， 系 班农民见到咧，哇有鬼佬啊！endorse 於是個個落答啊！私人訂製嗰套片你都睇過，唔係嗰個叫中國咩？嗰套咩啊？陳可辛 製造啦！ 喂，你呢啲咁嘅把戲啊，你又留翻喺深圳河以北係嘛？唔好喺香港嗰度玩啦！而家俾五條鬼啊，話俾你聽 ，no 係嘛？你想盜竊我哋五個人啊，大半生嘅清譽，包括係大學學術。同埋喺英國、澳洲嘅警界、警隊裏面嗰個司法裁判嗰個範圍，人哋幾十年啊，係嘛？ 一個清譽， 一個清譽，人哋喂，即係好同呢班人啊，佢哋因為太低啊，啲人我成日講口腔期就咁解。你猛個話俾佢聽，錢咧係真係有人唔想要，佢哋係唔明佢。哇！我俾五星酒店，我俾咩啦？個 package 幾好噶？嗱，我一定俾個貴過外邊嘅 package 啦，唔係你五隻鬼點會嚟啫？ 係 啱唔啱啊？嗱，我 upgrade 到呢個頭等艙係嘛？嚟到香港嗱，話俾你聽有咩好食？米芝蓮啊，邊度邊度？我 put 你 at 一個邊度邊度誒香格里拉酒店下邊嗰間啊米芝，佢講呢啲咁嘅嘢，你知唔知？结果你而家俾五只鬼打咗一巴，系嘛？嗱，呢个问题咧，亦都系由中国清代洋务运动以来系解决，未解决 的。解决咗，曾几何时洋务运动嘅时候系请咗外国军人翻嚟噶嘛？ 洋务运动嗰时候，人哋请咗个戈登去歼灭太平匪乱，系嘛？同埋华尔，戈登同华尔话：我同你 train 呢一扎梳条边嘅兵咧，你唔好挤格格，我用我嘅方法。我是獨立管理 ,ok? 咁所以人哋咪 train 到出嚟，收尾都唔掂啦，戈登。 一开始佢嚟到嘅时候咪见到大家喺度晾晒衫嘅时候咪喝止咗佢哋囉，飲酒闹事咪喝止咗，去到最后发觉咦慢慢 train 咗出嚟，有个门徒升咗位啦，咦觉得佢都学晒啲鬼佬嘅板斧啦，咁然后啲清兵咪觉得喂我唔使要个外国人啦，最后咪逼走咗佢囉。 咁仲有上海呢个关税总司呢个叫 Hart。 嗯， 黑德啊，又系啦，呢、這个人哋系同恭亲王讲数讲咗6个钟头，喺飞去北京。佢话你请我嚟 head 住呢个上海关税司，系因为你嗰啲人啊，嗰只手痕啊嘛，系嘛，系呢度咧中间咧系落袋啊嘛。我知贪污系你哋3000年中国文化，系咪？我好敬重，但系如果你俾我坐喺度咧。是要收返啲水截返呢啲咁嘅偷雞摸狗嘢，要我話晒事。咁人哋恭親王應承。 嗯。 咁人哋嗰個黑德，所以而家你睇下尖沙咀 宝勒行河内道就有一条叫克德道，是纪念这个呢英国人在你这个前清所谓的腐朽政府里面，用他的西方文明是为你留低的建树，所以有条名，有条街名叫克德道，明明 死啦，俾你咁样讲。 我话你而家你把握叫人读历史啊嘛，咁我咪读历史，读中国历史啊嘛。 唉，一间又唔知有咩人投诉。 所以我知道你死梗啦，点样啊？ 就靠晚清教埋你呢啲又点算咧？真系。 喂，呢啲嘢我使乜使教啊？呢啲嘢系嘛？咁我而家响应特区政府加强国民身份读历史，中国历史我咪读咯。 嗯， 读咗之后我咪话俾你听死梗，结果估唔到咁快啊！嗰只五只鬼，你知唔知啊？我谂住佢嚟多两水，系咪？ 起码食多两笔餐先啊！香港 食多你，呃多你两餐，呃多你两张头等机票，住翻三几日，日日头开会同你吃啫嘛，同你班黄口黄面嘅吃惯啦，佢都咩啊？系咪啊？点知佢而家吃一镬，佢费事骚你啊！ 佢直头讲到明，就系话同主席。同埋成個警監會達成唔到共識， 即係話你低咯。嗱，咩叫國恥咧？我好得，即係我好戥佢哋，即係有時真係可憐啊。 嗯， 口口聲聲又話要洗雪國恥，話呢啲就係新嘅國恥啊。 嗯， 嗱，我呢個喺大氣電波每一隻字啊，我都夠膽講。 引清兵入關之後，仲要俾人打兩巴。 好啦，這個廣告翻嚟再講。咁啊，崇洋咧就唔系罪嚟嘅，因为這個呢个咧即系都支持近乎勇，系嘛？你都知道咧，靠你嗰啲人咧系信唔过噶啦，呢个系一个好的开始，系咪？ 嗯， 好啦，你揾啲白人嚟咧，你就咧好好地做，唔好谂住咧，好似嗰个中非共和国嗰个皇帝啊，系嘛？谂住佢当家作主嗰个叫博卡萨， 嗯， 系嘛？就请四个。白人咧就光脱脱咧就做同佢抬轿，然后满足佢嗰个民族自卑感，当家作主。 系啊，而家白人要帮我抬轿啊！当年系殖民者嚟噶嘛？ 嗰幅相你 Google 睇啊！嗰收尾啊，法国总统大呢个德斯坦仲送咗粒大钻，非洲大钻俾佢啊！觉得讲即系奖励佢咁醒。 咪好好多 嗱，你呢铺嘢知唔知？呢家林郑咧又系，我唔知嗰条命系咪？佢每一个决定都系错。 嗯， 你揾咗五只鬼嚟咧，佢又爆响口先。就话啊，今次等你班友收口，我系参照2011年系嘛，呢个叫伦敦大暴动，英国警方嘅做法，咁所以里边系有英国警方苏格兰场系嘛、，Metropolitan Police 嘅里边嗰啲，即系嗰啲专家， 嗯， 咁而家咁点？ 点参照？ 你点样参照？ 同埋咧，讲完参照外国之后，即刻啲人揾到资料，我哋发觉原来你参照埋嘅话，去埋问埋呢个彭定康点睇？喂，彭定康原来当年对于警察都几辣手下噶， 有四 系啊。咁你谂下，喂，你用引用外国例子，尤其是你真系引翻啲英联邦国家，不如你真系查一查资料先啦。 咪佢急得滞， 嗯， 佢要咧即系嗱嗱声要。要揾一個外國牆子咧嚟到咧，即係止暴制亂，佢急係咪上邊吹得佢係嘛？ 嗯， 咁估唔係你一係咧，你就呢五個洋人咧，你就派隊專家小組係咪一人塞包錢，唔夠咧塞到夠為止，又話俾佢聽呢個劇本係咁寫嘅，根據我哋國家要咁嘅要求。 嗯， 系嘛？ 喂，但你塞得包钱嗰班外国人就唔系呢一班咁高级噶啦嘛，即系你明白。 咁你又要高级？ 当然啲人咩人都可以做 CFO 高级嘅就唔收钱噶啦。当然你搵唔搵到收到收钱嘅鬼佬都有 好多。 你咪去利物浦嗰度搵几个即系扫树叶嘅嚟咁，有你整套西装靓靓仔仔，你话俾大陆啲人听佢系呢个英国伦敦。啊！呢、這个叫皇家咩法律学院博士都信嘅，唔紧要嘅呢啲冇啱定错，过到骨就得噶。 外国人唔使点揾嘅，你睇翻而家喺大陆嘅 CNN 嘅英文版，有大量嘅外国人系讲一带一路问题啦、中国议题啦、中美贸易战底下中国点样先即系个 globalizer。 你知唔知嗰几个外国人翻到佢祖家好惨噶，俾佢亲戚朋友邻居笑到面黄。你唔系恨钱恨到咁系嘛？吓、啊， 喂，要唱埋歌添嘅 CNN 好多。 哦、即系呢个世界， 打老歌 即系所谓嘅鬼佬媒嘅，同埋贪钱嘅，有冇啊？梗系有啦，系咪啊？你去到芭提雅，你即系唔系话鬼佬系高人一等，一定个个。你去到芭提雅，你见到好多洋人啊，八十几九十拖住嗰啲恋童嗰啲咁嘅僆仔啦，系咪先？ 系 系嘛？所以呢个世界，你唔系话嗱攞只。 攞隻鬼樣出嚟嚇得窒，而家我哋香港700万人噶嘛， 咪所以咪衰就衰在， 你起碼嚇啊！我哋馮博士唔窒啦，馮博士你驚唔驚鬼佬？ 喂，但係你諗下，你諗下，如果我哋驚唔驚都好，外國人就大家你唔知頭唔知路，梗係覺得幾勁啦。但香港真係資訊比較， 佢俾嗰啲藍絲睇噶嘛，即係嗰啲啲阿伯啊，啲喺嗰啲咁嘅公園嗰度啊， 即你見到啲好似香港左派媒體成日講啦，即係內喺香港住咗六年嘅外國人都覺得反中鬆示威影響到佢生活， 係佢一定要強調呢、這個叫外國人喺香港住咗六年嚟到嚇你逢同學嘛，你逢同學都嚇唔到啦，啱唔啱？而家咩世界啊？ 喂，同埋大家會 check 下呢個外國人係咩背景啊嘛，咁所以林鄭今次係做得唔係好錯嘅喎，佢咪揾幾個外國有曬品牌嘅做過好多經歷嘅過嚟同佢講話，呢單真係專家嚟㗎，點知發覺班專家唔聽話啫嘛，即係佢估唔到，佢控制不 專家如果聽得話就唔係專家啦，都係好似黑德啊、戈登嗰啲係演員咯。 嗯， 系咪？嗱，你有冇睇嗰套《长城》啊？嗱，大陆头出资嘅，张艺谋拍嘅，早几年，够重金礼聘阿麦迪文啊，去做一个咧，即系主角，拍住呢个刘德华。我哋咧做喺戏剧做沾染过咧，买张飞又一睇就知道麦迪文啊，收你天价片酬。嗰隻所謂嘅演技係彈喺手指尾嘅彈十分一別，同埋你由頭到尾睇得佢唔耐煩，佢睇唔起呢份工作。不過佢係為貪錢份上， 咪亦都 係衰格， 亦都見到呢套戲咁咪喺奧斯卡完全見唔到影咯。 同埋你將會你喺麥迪文下一套佢喺荷里活再接片嘅時候，嗰、那個所謂嘅嗰、那個叫李力啊，佢個經理還係偷偷地刪咗呢套戲啊！你信唔信咧？ 當我冇演過， 咁錢就袋你，因為你俾得夠多嘛。 嗯， 即係嗱，呢啲所謂呢種叫一帶一路模式，你喺全球派錢，邊個唔知？ 係你同埋你睇下，而家我哋喺香港好多年輕人好中意嗰套《太平洋戰爭》，第一集咧就係外國出資嘅，第二集就中國出資噶嘛。你睇下第一集個票房同第二集個票房，你咪知道究竟嗰個中國人做完出嚟，成套演員都用翻同一班噶，咁咪話俾你聽，其實即係個劇本亂咁寫就真係亂咁寫咯。 所以你話，即係你話點解咁多鬼佬走嚟，中意去上海啊、北京啊或者香港咧、啊，反正佢哋知道個遊戲點玩啦、啊，係嘛？ 嗯。 啱啱啊！ 咪呢個玩法啦，其實講咗好耐。你尤其是喺2008年，當美國經濟差嘅時候，中國突然間大開水喉噶嘛。咁你咪見到成個歐洲都好歡迎國家領導人去唔同地方周遊列國。你去買嗰啲喺菲律賓就買香蕉，去到美國就買任何嘅天然資源或者任何嘅商界，大家唔介意歡迎呢訂單嘅 Airbus 嗰啲俾你買。 所以你嘅呢個警叫監警會定代調查，你不如唔好再做。係咪？嚟就以呢個叫我哋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嘅講話精神為核心出一個報告。呢、這個報告不能夠違反鄧處長嘅講話精神，就係、是、香港警隊係全世界最優秀嘅警隊。 嗯， 講完，任何調查必須為呢句説話服務。 哎呀，咁、okay? 中大啲調查大鑊啦！ 好啊，咁啊，新聞翻嚟再講。咁樣咧，由4000蚊派嘅咧，又築潮啦，係嘛？咁而家你揾洋人專家咧，又變咗咁不歡而散。咁啊，財政預算案就過得3個月就出嚟，應該 爭少少嘅啫。而家都諮詢緊啦。 咁你成個特區政府咧咁樣，係咪真係？陷於一個幾尷尬嘅局面。 其實最尷尬嗰個位咧，就係、是、今屆財政嘅預算案咧，你要點寫都好難。因為你諗下，而家我哋經濟不景啊，咁啊好簡單啦，咪派錢咯。但係之前有4000蚊在前咧，你個派錢又唔能夠派得太核突。跟住然後李生又派完一次咁漂亮咁亮麗，仲要用埋 Google AI 去派嘅。咁你諗下，即係財爺得翻2條路啫。一系就跟李生嘅派錢方法，一系咧就跟曾俊華嘅派錢方法，兩隻咧都對於而家司長嚟講係刮曬一巴嘅。咁如果你話要刺激部分行業，啊李生又係做緊咯、所以其實你諗下，佢成個即係退路，一定係俾佢俾人封住咗嘅。要我點做咧？其實你係司長， 所以即係而家人哋個李嘉誠政府咧，係運作得嘅有效率過你林鄭政府 啊， 係咪？不過人哋係派錢嚟運作。 嗯， 系咪先？ 其实政府都系派钱嚟运作。 咁我交税交俾你啲，我唔交俾李生咧。 嗱，不如咁啦，你而家不如你三月个预算案就系，由下一年度全香港嘅税薪俸税，我哋同李生咧系73拆账，你交70%俾政府，嗰30%你交俾李生，然后李生话唔使要咁多，唉，交5%得噶，哇！咁我哋咪变相减赢咯，系嘛？嗱，你咁样，你如啲咁嘅走盏位咧，就人哋个个都话你陈茂波醒目，系嘛？做得到啊，曾俊华同埋阿李嘉诚做唔到嘅嘢， 就系将个财政预算案权力判咗出嚟。 喂，谂人哋呢度冇用嘅，人哋都派埋你嗰份，派得靓过你，快过你，咁我点解交税俾你先？喂，你而家个你而家政府你嗰个运作啊，个机器而家成。哇！我拆唔着啊嘛，而家裤底而家烧窿咗啊嘛，系咪啊？ 喂，好唔掂！香港得两条 policy 关于经济，一系咧就系金融政策，一系咧就系一啲即系财务政策。金融政策已经系冇晒，因为我哋同美元挂钩噶嘛，我哋唔会同你讲话减完加息减息，然后就点样影响经济。而家连我哋嘅财政政策都要交翻俾商界。虽然我感觉上好似好啲嘅，即系究竟嘅财爷经济师多啲，定啲商界经济师多啲？ 系 感觉 咁，所以你再放啲人咧，用人身攻击闹咧，冇用噶，你知唔知？所谓公道就自在人心。 系咪你望下几多蓝丝餐厅同埋蓝丝嘅零售业申请咗李生个基金，你咪知咩叫公道自在人心咯？而家我哋个个都知噶，即系好多黄丝 group 嘅，哎攞住李生钱 post 出嚟啫。但系你谂下，前嗰轮有几多个区议员仲系建制派嘅，成功当选嘅，或者啱啱落选嘅，挂咗条 banner 出嚟咧？南昌北已经有个而家民主派区员啦，讲咗啦，其中一个建制派嘅前区议员挂条 banner 就鼓励大家申请攞钱，但系就将李生个 logo 咧就拆淡，同一隻色擺喺呢一個嘅 banner 上面，搞到就好似建制派區員派錢咁樣。喂，如果你係咁， 呢啲都幾卑劣啊！呢啲 喂，你覺得李生個錢啊，嗱曱甴王啊， 咁你咪唔好要咯。 紙亂制布係因為 你問阿爺攞咯，係咪？ 你就要掛翻隻 banner 出嚟、就話原來李生嗰度有錢派，你就知其實咩叫即係個口裏說不，身體好誠實嘅啦。 唉，咁樣樣咧，真係。你譬如你而家抌圣诞节市面咧，好似呢两日我觉得啊，即系有少少塞车啊，叫好翻少少系嘛？ 嗯， 其实你个政府运作都系多余嗱，因为你下边嗰啲真系嘅行业嘅部门，譬如话救伤车， 咪继续救火咯。 公众医疗系咪？ 继续喺度啊，医喺度啊。 吓，嗰啲咧，譬如话嗰个老人嗰啲福利嗰啲社工。 嗯， 派开钱嘅派开药嘅系唔需要有你林郑喺上边，人哋都照样运作。OK， 嗯， 变咗你喺上边，你领个领几十万一个月，你加把口埋嚟咧，我想做嗰样咧就需要佢。唔系咁，而家我哋纳税人而家到咗纳税时候要问。纳咁多税做乜嘢？ 喂，或者调翻转咁讲，如果纳咗税你继续唔出声咧，咁都冇乜所谓，咁咪继续养住40多万你坐喺度， 咪有所谓噶？咁点解要养呢班养呢个陈茂波，养呢个叫做林郑？点解我唔养下你啊？冯志正同埋你个智囊， 咪养佢哋唔做嘢？ 点解我唔养下沈旭辉嗰个 round table？ 我点解要养你啊？系嘛？ 喂，养 Simon 嗰个会搞太多讲座，会好烦人嘅。咁但系你谂下，呢、這个就系香港其实由英国以来，佢即系基本上系话咗俾大家听，其实香港一直以嚟管治嘅方法就同港英时代嗰句一样，就系小政府大市场啊嘛。而且系有一个好优良、好快速嘅公务员系统。然后去到最后系咩？就系、是、哪怕你个政府换届，任何政党上堂，跟住喺区议会边个赢边个输都好，个社区一直运作。其实你发觉冇事发生。咁样噶，典型嘅例子咪就系1997年搞呢个教改到而家，即系2000几年搞教改到而家，教育局局长嘅民望系一直都系咁多个局长最低嗰个咁。 嗱，呢个够戆居啦！你话而家你当然你呢个苏联有啲教师如果系牵涉在内，系咪？我使鬼你教育局局长教我啲校长同校本会校董点处理咩？系嘛？咩叫即刻停职啊？停唔停职，我自然每间学校系视乎每一个教师佢嘅嗰个行为同埋平时 佢嗰个教学个表现同埋受学生拥戴程度，系由校长会同校董会每一间，作出一个独立而专业嘅决定，系唔需要你教育局局长喺上边俾个街。俾个指引系嘛？ 同埋你话真系要有严重指引或者严重犯规，要点样去惩处？其实喺睇嗰张教师合约本身就有写。 点解你嗰个泰安楼嗰招，揸住只嗰个电单车，系嘛喺度冲撞嗰度街上边嗰啲黑衫嘅嗰啲人，嗰、个咧？你保安局局长下令啦，佢辞职停职啦， 系或者调任 咧？唔系停职咗之后都复咗职未咧？ 复咗啦，已经 复咗啦， 已经有消息传咗出嚟，就系、嗰个即系搭电单车 S 字型行落示威者度嗰、 即系冲埋去嗰、 就好似请假咗一个礼拜，跟住过两个礼拜就翻翻嚟翻工，而家就任职紧啦。咁你都见到啦？ 你记唔记得香港有任何嘅教师？系带系。類似啊，坐住個咁嘅綿羊仔，就帶住成班學生衝埋去嗰啲警察嗰度啦，有冇咧？ 係啊， 係嘛？呢啲個互相比較啊嘛。 同埋你唔好話佢哋有冇衝過去添啊！香港教師喺今場示威 咁，如果 入邊有個和理非嘅作用嚟。 如果警察方面對嗰個搶綿羊仔衝撞嗰個警方嗰、那個警嗰、那個嗰、那個差人。是有自己部門獨立專業的處理，那為什麼你不留回給學校、校長，因為他是校長，他是讀完教育大學，他有一張 teaching cert 的嘛他有這個判斷的嘛，是吧？ 同埋你不要只是說這個即單位的現在有些被人拘捕的，前那幾輪有幾個教師是因為在網上寫了幾隻字出來被就擺開 file 擺咗喺呢個操守議會度，但個結果係點樣呢？就係、操守議會都未審理，教育局就出咗封警告信，然後就警告咗嗰兩位老師。嗱，唔係話個老師做得啱定唔啱，其實你明明隔離好似隔離監警會一樣，如果你個警察有啲咩問題嘅，有監警會處理。咁而家你隔離都有一個教師操守議會㗎，個操守議會直頭連個 board 都未開 ，file 都未上。教育局就出咗封 warning letter 啦，咁你要个操守议会嚟做咩咧？咁个操守议会有一部已经系有不少系呢个政府代表噶咯，咁直头都系有谂紧同一个问题，喂我系仲使唔使开花号咧？你都落咗案咯，咁所以你见到其实对于警方个处理，对于教师个处理，你就见到个政府不一致，即系完全系一个双重标准嚟。 所以咧呢啲咁样样嘅施政，你咪当啲人系傻嘅。而家系网络世界，同埋好多嘢透明，系咪？而家啲香港人唔系咁，唔系好似卅年前咁容易困啊，系嘛？ 其实最恐怖的地方系咩？就是港英年代发明咗一个小政府大市场，政府点样发生咩事都好咧，公务员咧自己可以 run 得掂，咁已经系第一个安全网。今次喺成个2019示威入边体现到嗰种参与式嘅政治文化咧，最大嗰个分别就系而家连啲小市民会发觉有啲咩政府搞唔掂，个制度处理唔到，佢就自己同你出嚟解决咗佢。最典型个例子就系个黄色经济圈，喂而家经济不景啊嘛，有啲铺头可能受到威胁啊嘛，咁咪即刻自己管理翻自己铺头。而家嚟紧一个新嘅版本噶啦，因为咧发觉啲区议员开始唔掂啊，因为基于呢个咁样嘅政治动荡底下咧。我哋选咗好多素人嘅议员上咗去做区议会员，大家发觉喂佢唔好识得管个区，而家已经有不少专业人士自己举手就话喂区议员，虽然你有收粮嘅，咁亦都有少少经费，不如唔紧要，我过嚟帮你手，你啲会计唔掂嘅，我义工帮你做。人哋平时建制派做好多义诊，做好多义务剪头发，咁而家嗰啲民主派支持者嘅做剪发嘅，做律师嘅举手就话、我帮个区，你就知道。 我觉得呢件好事啊！ 我呢个咪就是公民社会咯、 啊，正能量呢啲。 系啊，但亦都解释咗就系政府呢两个月唔运作咧，系冇所谓。余下两年唔运作，我相信香港都系继续。 所以亦都即系喺个侧面见到以往嗰个区议会，其实都拨款啊、资源啊呢啲，都几近亲繁殖嘅政治化嘅话，系咪？所以好多人舐到舐到舐好多水喎，中间。 咪而家 如果要查账咧，真系要揾五个外国专家嚟啊，去查翻过去二十年历届区议会每区嗰盘账都几得意。 喂，咁区议会就呢个 budget 啦，就真系可以请个外国专家嚟查账， 系咪？啊，请即系请翻呢个喺伦敦嗰啲 Price Water 啊，好北马威啊。 請翻白人嚟啦，好冇？ 係咯，點解我哋 係？點解你唔請啊？ 喺呢個元朗條天橋要17億 嚇，17億判俾邊個咯？ 啊， 嗰條數點拆啊？點解唔係16.5億，又唔係17.1億，係啱啱齊頭17？ 喂，17億啊！你知唔知董生當其時開校舍千禧校園係3000萬一間校舍，17億係起條天橋仔掛幾條街嘅啫？其實嗰個數係一個天文數字嚟嘅， 唔止一條天橋咁少喎、啊。咁、多年， 隔篱仲有个观塘区嘅喷泉啦，嗰度亿亿声嘅。 越起越多，一嚿二嚿好靓嗰啲咧，然后咧红红绿绿啊，嗰啲咁嘅电灯胆嗰啲咁穿到一串嗰啲咁嘢咧，系嘛？ 系啲灯饰嗰啲系嘛？每年就百几万灯饰。 哇！呢啲数，如果你揾五个外国专家嚟，又俾佢真系一啲权力，我谂即系全香港拉咁三分一人到。好啦，广告翻嚟再讲。咁而家嗰个政府个运作咧，其实基层各部门咧，绝大多数嘅公务员都尽忠职守无事。而家问题就出咗喺上边，你都睇到，系咪？ 但是你個上面的頂層呢，其實香港一直以來的政府呢很奇怪。你在新加坡呢，如果發生在香港一模一樣的狀況呢，新加坡真的冧了給你看。因為新加坡無論經濟政策、教育政策、民生政策等等呢，都是上而下的。政府首先，人民行動黨又好，政府又好，先決定了未來方向，制定那個即生態系統和分定，然後落到民間。但香港原來這麼久以來，即由這個港英政府到即留低落來呢，從來都是下而上。政府是没有跟我们讲过3年计划、5年计划，我们5年后要做这个金融中心，4年后要做创科中心。 哎呀，你最好不要讲。 讲亲都做不到那些东 西。你说讲过了高科技讲这个什么 中药讲。 讲过了。 讲亲的都不行的。但你想想，其实我们有哪一个人开始讲我们香港要做国际金融中心？80年代、90年代冇講過嘅，係慢慢無端端四所合併，慢慢就自己變咗金融中心。然後我哋做嘅任何嘅行業，又或者我哋而家見到嘅專業人士，點解我哋冇人話我哋係專業人士嘅競爭中心嚟㗎？ 因為呢個點嘅，你頭先睇到咧，你話區議會呢啲，如果盤數你經唔經得起查下呢啲，你咪知道成個港人治港，以而家呢種咁樣樣嘅概念係一定彎神。你剛才引的例子非常之好，因為英國佬在這裡的時候呢，是確守一個原則叫為政不再多言，這個是英國文化的一個特性，他是做他不講，更加不喜歡吹水， 亦都 不中國人呢，中國大陸那些就剛剛相反，他是講了先，是吧？什麼雄安區啊，或者這個叫上海自貿區啊， 是喂，唔係上海自貿區咁簡單，係上海作為金融中心。近排有消息已經開始就嚟到 deadline 啦。點解呢？就係喺2009年嘅時候，香港人曾幾何時驚嗰樣嘢嘅，上海做國際金融中心，香港被邊緣化了。呢句講法講咗好耐㗎嘛。當其時上海 而家邊緣化咗未？ 同埋上海做金融中心呢，呢個係有 deadline 㗎。當其時講話上海要喺邊一年達成金融中心呢個目標呢？2020年，仲有幾日就到啦。 所以呢，你都包埋阿林鄭呢啲，今次冇死啦。我哋咧終於係參照英國2011年呢、個倫敦暴動嗰個警嗰邊嘅警方嘅調查形式，又講咗出嚟先。有好多嘢唔需要講嘅，因為呢個港人治港嘅政府咧，就變咗一個口水話。譬如話有啲講咗出嚟都幾得意啊，譬如話。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解釋話咧，當時咧佢喺獲得中國駐英大使館悉心照顧，喺倫敦嗰陣時，話咧仲有大使館人員煲粥俾佢做早餐，因此好感動。話講話俾你聽個 menu 食埋粥，即係呢個就口腔期，小龍 DNA。因為我哋幾十年咧，英國政府啊，叫呢個港督麥理浩又好，尤德又好，過去倫敦述职咧，佢唔會翻嚟話啊，外相對我好好，我今日咧，今朝臨上機之前咧，外相親自咧仲招待我食一個 English breakfast， 仲要咧加多隻荷包蛋添，佢會唔會講呢啲？ 其實我話唔好啦 ，continental 得噶啦，慳劍條冇，你喺嗰度工作得咁辛苦係咪？唉，又俾咁樣嘅1967年呢邊咁嘅部門咧去圍你，唉，食多啲啊！食多啲，食饱啲啊，有力做嘢。哎 ，English breakfast， 整咗两个荷包蛋，唔好同我哋悭啊咁。阿港督嗰阵时，大轮子唔会翻嚟。哎呀，我真系感激啊，祖国政府对我真系好啦，咁 look after 我啲飲食，系嘛？即系呢啲咁嘅 detail 咧，你话睇到，当然就冇话啱定错嘅。你即系一般嚟讲，你。鍾意飲食嗰啲人啊，睇開電視嗰啲阿頂爺廚房嗰啲，當覺得好 warm 啦，係咪啊？咁啊，對，但係對於你阿馮志正高級知識分子啲大腦高度發達，鄙視呢個腸胃龍耕嘅呢啲，你就梗覺得好好笑啦。 我哋 笑得幾開心。 唔會鄙視嘅，不過我調翻轉，呢個係純粹花邊，而且冇資訊嘅新聞。咁食飯咪食飯咯，即除非你話你唔係食早餐嘅啫，你話 早餐 係 煲粥。喂，早餐食粥唔係好豐富啫，老老實實。 咪普通一餐啫。咪、啊、最奇怪就係點解要行入大使館食啫？你知其實近排行入大使館都危險㗎啦。 冇危險，即係唔係？唔好話行大使館，即係呢啲咁嘅 detail 啊，呢啲咁嘅細節顯示咗文化差異，即係講就好，講咗好多嘢出嚟，講咗好多嘢俾你聽，但係其實呢做嗰啲嘢其實變咗唔係好多。但係英國佬喺度嗰陣時咧，佢唔講，一擰轉身你已經麥理浩十年，哇！又公屋，又免費教育，又反罪惡運動，又清潔運動，又呢人哋已經咧係蔚然成林。 系以前英國老年代教嘅教咩咧？就係、是、本身你攞到90分嘅時候，你就同你阿媽講：我考70分已經好叻噶啦！一出嚟講喂90分喎、啊，哎呀真係 英國佬會叫 underplay， 或者叫 understate 啊！我哋都係喺英國讀書嗰陣時候，考完試，教完之後你啲同學，唉黑口黑面 ，it's awful，it was awful。但係越話 awful 嗰個人咧，那個成績出嚟係越高。啊！呢啲就係英國佬文化。 而家雞 你啱啱響咗出嚟，又話哇！唉、哎，學以前冇死啦，仿效英國模式，結果就彎神。唉、哎，你話真係幾可惜。好啦，聽晚11點。